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今天呢天气不太好，不过呢相信在收音机前电脑前的朋友们心情还是不错的。这样，那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来我们的午夜侦探社，我们一起来烧脑破案推理。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这是一个悬疑推理的这么一个内容的节目。那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周日午后的当然了今天没有阳光，周日午后呢，在您吃过午饭以后呢，可以闲来无事跟我们一起坐在这儿讨论讨论历史上的悬疑侦探推理文学。我是这个节目的警长立新，我这儿呢还有一位警员，就是前几次节目如果收看了的话呢，您对他应该不陌生，叫小爷，他的真名叫刘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侦探推理小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上个星期我们讨论的是本格派，本格，那就是非常纯粹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来猜，像猜谜一样的来猜一猜，究竟这样一个悬疑而且这个固步一阵的这个谜局究竟是什么人设的，说白了就是这个案子是谁干的。当然本格派小说当中的案件和这个凶手罪犯和我们现实当中的案件凶手和罪犯是有区别和距离的。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当然不是我了，实际上是我们来到现场的两位老师要跟大家介绍的推理小说历史上的社会派，跟本格派可就不一样了。打个比方吧，如果说本格派关心的是如何犯罪的，这个犯罪有的时候是加引号的，现实生活当中即使是本格小说当中这个罪犯的所设的这些诡计在现实当中往往是行不通的，是这个不攻自破的。但是社会派不然，他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犯罪啊？说白了呢就是更关心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些人铤而走险走上杀人犯罪的道路。 所以说可能相比而言，社会派的小说家似乎更有社会责任感一些。当然话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那么怎么来了解这个流派，说它到底是产生在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侦探推理小说的流派，这个很有意思。另外呢，更值得大家去玩味的是，这个流派啊，在历史上曾经很是火了一阵子，但在那之后不久，有段时间吧，可能就开始渐渐的走下坡路了。那么本格派又开始风水轮流转，它又开始兴起了。但是近年来，据说啊，包括在日本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派的侦探推理小说又开始引起读者的关注和重视，这又是什么原因？好了，咱们长话短说，那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到场的朋友们。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了解这个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呢，是新兴出版社午夜文库的两位编辑。一位呢是王蒙老师，就是坐在我身边这位，如果您要是通过视频呢，可以看到他很帅气很文静的这么一位青年啊。那么在那边呢有两位朋友，刚才我说了，其中一位呢是大家认识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毅同学，在他身边的呢是新兴出版社午夜文库的毛毛老师啊。因为毛毛老师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午夜文库的编辑，他是新兴出版社的编辑，他负责的就是推广介绍他们出版社的一些这个新出版的一些作品。这个也很感谢两位利用这个星期天的时间啊，本来是你们的休息时间，占用一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关心我们的这个侦探推理的这个话题。那么一开始呢，我们的老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角色定位啊，我们在节目里的人设啊，我是警长，刘毅是警员。在侦探推理小说里面，一般来说警长和警员都是聋子的耳朵，都是这个甚至于会被侦探大侦探们揶揄的这么一个很尴尬的这么一个角色。那对这个这样的角色就是我们两个人来担任啊。所以节目一开始呢，按照我们过去的这个惯例呢，由这个警长和警员先提出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们更渴望的是收音机前电脑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你们也要对在座的这两位老师，我们今天请到的新兴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提出你们关心的有关侦探推理文学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不然我就先抛个砖，我先提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社会派近年来又火起来了？刘毅小爷，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这个先让两位嘉宾回答您的问题，然后再我再提问吧。 啊，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规矩啊，现在我们可以不请嘉宾来回答，但是我们一起来思考，好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和收看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咱们的节目不仅能听，而且能看。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调频98.2。那么另外呢，您要在这个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听到。收看的方式是两个，一个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第二个收看方式是打开一直播，这个最直接，现在我的电脑上就有这个一直播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在现场我们几位。这个一直播咱们这个有一个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互动和留言。留言最好的方式啊，我建议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追是追踪的追，案是案件的案，组是组织的组，追案组。你关注这个专案组之后呢，你就可以提出你关心的或者你感兴趣愿意跟我们互动交流的问题。那么专案组呢，日后呢还有可能和包括像新兴出版社等等一些这个有实力的，而且是经常会推出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品的这个出版单位呢，我们会搞一些相应的活动，那这个呢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好了，咱们长话短说，小爷，你还是不打算提出你的问题吗？你还打算就这么把你的问题像一个这个谜一样的一直迷之问题要一直蹦到最后吗？那好吧，那我们开始了啊，我们开始正式的这个今天请两位 到场的嘉宾来跟大家来谈推理小说历史上的社会派。那好，我先抛个砖啊，不是，我已经抛过一砖了，我再抛一块啊。名词解释，什么是社会派？就是包括它的由来啊，作家呀、代表作。那这方面呢，看看是不是先请王蒙老师，请您先给大家做一个普及。 好，立信老师，是这样的，我先回答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好的 啊，是说，您说为什么现在这段时间感觉社会派的小说又开始更多的受到大家的喜欢和关注？其实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在一段时间和一个时代，如果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作者，他的作品风格可能是好比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作者可能就是日本的东野圭吾，他的很多的小说更偏向于社会派的那个感觉，所以说呢，他的流行之后就会带动一些类似的他的一些作品更多的引进，然后大家更广泛的阅读，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更喜欢这种社会派的东西。 嗯， 啊，那其实这个我们回到那个最早社会派诞生的时候，是在日本的战后50年代左右，当时的时候是日本的非常著名的作家松本清张，他推出了自己的两部作品，一个是《点与线》，一个是《隔墙有眼》，这两部作品呢，当时都是一经推出之后，然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追捧，然后就成为了畅销书。然后呢，他这种作品不同于以往日本推理小说更重视轨迹的本格派那样，然后呢读者也受欢迎，这样的话作为出版社来说，还有作为作者来说，都会继续创作类似的作品出来。然后呢在这个时期宣传上来说，就想对这一类的小说给出它的一个界定。然后呢，最早的时候乱步曾经说日本是有一种小说叫做带有社会性的侦探小说，这种小说战前其实也有，只不过创作的作者不多，但是在松本清张出现之后，然后出版商也好，然后松本清张自己也好，认为自己写的可以称之为我创作的小说，就是叫可以称之为社会派这样一种流派。那这种作品开始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后也会有松本清张也好，同时期的作者也好，就推出了一系列的风格类似的作品，这样呢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阅读的热潮。这个热潮我们就可以说是从现在来看，它就是社会派最早兴起的那个时间点。 嗯，没错。这个刚才王蒙老师一上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推出的就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一位大家，应该是旗帜一样的人物，神一样的存在，就是松本清张先生。这位老先生已然过世了。 是的，是的，90年代的时候去世的。 去世了，对。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多年前看过一篇这个中国作家刘心武先生的文章，他就谈到他到日本去访问呢，他就见到了松本先生，然后呢双方呢还进行了这个交谈。就是他说那个松本先生，他说因为他到他家里去嘛，说那个要看看您的著作，他说好啊，他说那我就带你去吧。就在他那个和室，就他那个房间里面，整个一面墙全部都是各种版本的各种年代的松本的作品。其实在这个像我们中国读者啊，可能从对社会派的了解这个层面而言，最早开始认识到的这个作家了解的应该是两位。当然其实松本呢，这个松本清张呢是大家看书看来的，就是看的。当然他也有一些作品，比如说拍成了这个影视剧的。 嗯， 像我印象当中没记错的话，雾之旗是他的吗？ 是的。 那就雾之旗是大家都知道的，是那个这个三浦友和吉他太太叫什么来着？坏了，记住了丈夫，忘记了妻子，这个就是他们当年来主演的这部影片，但实际上在社会派而言哈，就是中国的读者或者中国人最熟悉的还不是松本清张，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渐渐的这个人们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很多的外国电影，说白了能看外国电影的年代里面， 嗯， 大家最熟悉的一部作品，其实这部作品就是社会派。我这儿呢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它的片段，大家可以听一听，应该能够使得一些上了点年岁的听众唤醒他们的记忆。 关于西条八十的诗是好是坏，我虽然不懂，但是被害者所以那样的爱惜草帽和西条八十诗集，世界诗意表现了他的怀念心情。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被害者死前说的，在这个诗里也有 Kiss me 就是 Kiss me， Kiss me 就是 Kiss me， 这我认为有点牵强，这个可能和语音学有关。凡属西班牙语系的人把带了的音说得特别重，为了掩饰他的西班牙语音，有意说得很轻，几乎听不见，比如把 Kiss me 说成 Kiss me。 只要你是西班牙语系的人，出生在美国黑人街， 我想那个王蒙老师，因为他是这个懂日语，而且呢他这个因为他负责这个这方面的编辑，也介绍了大量的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所以呢对这部作品呢你应该不陌生。 嗯，尤其是的， 对，尤其他这里面提到了日本的诗人， 西条八十， 西条八十，对对对，这是著名的中国的观众，电影观众非常熟悉的日本电影人证的片段。人证呢这个原著叫人性的证明，它的作者叫森村诚一，这其实也是一位应该说他的名气仅次于松本清张，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而言， 是是是，在这个流派当中呢，因为森村诚一算是晚辈，松本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这一类型的作品，森村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啊才开始说，名气上已经名气上啊受到了全日本读者的那个追捧， 对， 他的作品也不断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对。 然后人证，因为我最早也是看的电影，我对这个电影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对， 因为当年的时候也是咱们算是咱们国内的一部译制片的经典， 对对对， 是 经典之作， 是是是， 那么刚才呢，请这个王蒙老师呢给做了一个应该算是科普性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提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呢交给我的警员小爷刘毅，请他来接下来提出他所关心的，当然也是大家关心的有关社会派的问题。有请。 好的，那个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讨论了就是本格派的作品的一些特点和特征，本格派是注重诡计啊、推理啊这类的，但是社会派可能相对本格派来说呢是注重叫什么，就是他更注重作案的动机方面，就是他可能会反映出一些社会的现实的一些现状。那么就有一些人的观点就是说觉得社会派是不是就是加了社会背景或者是一些现实状况的本格派的推理小说呢，还是说这种小说跟本格派有一种本质上的不同呢？ 我是这么觉得啊，我觉得社会派也好，本格派也好，他们其实之间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关系。因为社会派虽然说是以社会问题作为他的创作的题材，然后他的作品更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除了对犯罪事件本身的描写之外呢，他们可能更细致地挖掘了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对人物还有对这个动机都有更深的刻画，但是并不是说社会派本身它的作品当中就不含有本格推理的元素，他们也会有一些比较新奇的轨迹，也会有对整个罪犯犯罪手法的分析，其实最早的时候松本清张创作的作品像点与线，他也是对这个凶手的作案手法进行了一个比较大胆的那个设计他是利用日本的这个铁路，还有这个利用日本的铁路线来实施的犯罪。然后呢同一时期还有像水上勉这样的以前是纯文学作者，这样他也是进行了一些社会派推理的创作。他跟松本清张一起相当于是把这个社会派的作品推向了一个高峰。 不过因为读者肯定也是说口味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变化，然后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可能读者也就不太满足于说单纯的只是说是社会派推理的作品，他们也想说是能够追求一些更本格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呢，后续的一些作家像西村京太郎也好，还有森村诚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作者也好，他们也就尝试说在社会派的作品里面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特别是本格推理的一些设计，这样呢既能继续创作自己社会派的东西，也能够比较让读者接受一些，就是让更吸引读者的一些东西加在里面。这样呢，在后期的时候，其实在60、70年代、70年代末本格派已经渐渐地融入到社会派当中，他的作品就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社会派推理作品了，就也就更符合读者的那个兴趣口味的变化，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社会派也好，本格派也好，我觉得他们也不是那种对立的关系，他们也有彼此的融合和那个促进。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它是不管是它的手法是怎样的，它是只在通过解谜还有这些就是解释它的动机来反映一些社会现实，但是一般的这种就是因为社会派推理小说它只是社会派小说的一个分支嘛，但是一般的社会派小说它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那么有人就说觉得社会派推理小说只是加入了推理元素的现实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而真正的意义上的侦探推理小说只有本格派，这个两位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是其实这样的，就是说日本对于推理小说的定义呢，它就是最早也是从本格这边开始出现，说是就是对侦探小说侦探这两个字后来日本当局不让用之后，他们为了推广这类作品提出了推理小说这个说法。然后呢社会派开始流行之后呢，其实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其实社会派推理小说其实是专指的日本的只有日本其实有这种提法，在西方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我这个推理作品要叫社会派，其实西方更偏向主流文学一点就是说我是在主流文学或者说在纯文学当中加入到这个犯罪事件作为背景 元素的一些 对作为元素而日本的作者他是首先我是自觉我是在创作推理小说的这样的话那我就是以社会热点也好，以社会问题也好，这样反映这一类现实的作品，那就称呼它为社会派的推理作品它其实严格意义上它还是通俗文学，还是流行文学。它 实际上是有就是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来决定这种 对对对 风格和形式的。 对 对, 对是因为他们这些作者本质上还是以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创作为主并不是在创作纯文学作品。所以说它其实社会派推理小说和纯文学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区分。 而且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放到那个时代去解读嘛，而且你看刚刚就是王蒙提到的那两位大师，就是包括松本清张，他是1905年出生的，然后像水上勉他是1930年出生的，那他们都是出生在战时，而且这两位大师就是家境比较困苦，尤其是像松本清张，他家是有7个孩子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作为长子这样什么送报纸啊怎么样，然后为了维持家计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包括像辍学呀什么的，就是等于说他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包括像水上勉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他们这种人生经历可能也会反映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小说的创作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结合时代看就完全能理解他们这个创作的那个初衷，包括写作手法。 对，这个毛毛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就是说实话我读的比较多的日本的侦探推理文学当中呢，社会派其实多于那个本格派。这当中就是确实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社会派作家他们和这个本格派，要说从区别来说有两点，这两点是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本质的区别。第一呢，你要看本格派不太能够，就至少一上来一开卷你不太能够体会到那个时代感，就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哪个时代的，反映哪个时代或者哪个时代创作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岛田老师的作品，就是对什么寝台特辑啊，什么多少多少秒之类的啊，就是你打开这个作品，你都看了二三十页了，你想，如果你是个文学青年，文学男青年不是文学女青年的话，那你要是打开之后看了以后，你可能不知道，你就是因为就是特别想知道这什么年代的这个事情，但是你不知道，对。但是如果你要是看松本和森村的这个作品，很快你就能够。即使作家不是有意的在这儿向你这个表述，你也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当然这个作家是表述了的，就是《人性的证明》，就是这个影片或者小说一开始他那种浓重的时代感就出来了，就是在日本经济开始腾飞，但是呢他的这个种种的包括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他和美国历史上二战以后的这个纠结不清的这个关系，给日本国内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深深的这个心理的创伤，就这一点整个贯穿这个小说的始终。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第二点，就是社会派和这个本格派不同。社会派的小说一般来说啊，到了这个结局的时候，就它有着浓重的悲剧感。 嗯， 这个悲剧感，就是当然作家是一定要强调说，这样的悲剧，人间悲剧，它之所以会上演，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跟这个时代、跟社会种种的有这个关联，就不单纯是，像本格派里边，它可能就是说啊，我这个就是由于某一种这个植根于罪犯内心深处的深深的这种仇恨和杀意，所以呢，我要做这么一起案子。那在这之前呢，我一定要刻意的布一个局，不管是为了什么好玩也好，还是为了什么什么这个把这些所有的他要这个杀掉的人都把他吸引过来也罢。比如说像那个阿婆的那个无人生还一样，对。 嗯。 但是呢，社会派不然，社会派呢，他是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要刻画的这个罪犯，他一定有很深的社会原因，就他的犯罪是跟这个社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在那个杀气，就是松本老师的不是森村不是对松本老师的一部这个名著当中，就你看那个作品，包括你看那个电影，我也是看了电影之后才去看小说，浓重的悲剧感，到最后。这个杀人的这个凶手，咱就不能剧透了啊。 嗯。 他最后他的那个作品本身，他自己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本身就叫宿命，他给人一种宿命感，严重的宿命感。他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下面，我根本翻不了身。我不管我多么的努力，多么的有成就，我最终还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受到了这个歧视的人，等等。他给大家就是营造的是这么一种氛围。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社会派，当然这个王蒙老师说的有道理，他说这个社会派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通俗小说，他和纯文学创作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呢，我觉得可能社会派在侦探推理小说领域里面，它更接近于纯文学创作，或者它有一些纯文学创作的一些特征，就更多的关注社会，关注人。对， 是这样的。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场讨论啊，咱们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的这个进行下去。那么再过一会儿呢，是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那么广告时间呢，时间也不是很长，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来讨论我们的这个侦探小说，大家都很喜欢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领域和作品。也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追案组，关注我们的午夜侦探社。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对，原创的侦探推理作品。在未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推出既有音频又有视频的这类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话题，社会派。刚才呢，我的警员刘毅小朋友提了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的问题呢，还是有请他继续来提出，来吧。 我们上一节是主要提了，就是总体上提了一些社会派作品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我是想要就个别的作家可能想提一个问题。我个人是读东野圭吾比较多，而且他确实是在咱们就是现在中国，或者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比较流行的。东野圭吾其实一般是被归为社会派的推理作家的，但是我读了他的作品之后，觉得他的一些情节可能会有一些怎么说，就是比较玄妙那种，就有点脱离现实那种感觉，可能觉得有点编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而且他在这个刻画人物方面呢，可能也不算是特别的突出，觉得他的人物呢有一些符号化的感觉，而且他的所有作品也不是说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许可能还是更偏向一点本格派，或是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点让他能够突出的这种感觉，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东野圭吾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作者，他的作品类型也非常的多样化。他最早出道的时候是更多的尝试本格派的创作。像他早期的像有一个系列是以叫一个刑警叫加贺恭一郎，对，以他为主角。这个系列就比较早先的时候是比较本格的。然后在90年代开始东野开始尝试更多新的风格，有一些比较加了一些科幻元素在里面的作品，像变身呢、对对对，像后面，然后他还有一些幽默小说，像那个怪笑小说呀，像超杀人事件这种，名侦探的诅咒这样类似的。然后他在1999年左右吧，创作了一本书叫《白夜行》，应该说是他社会派这个风味最浓的一部作品啊。讲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一个犯罪题材的小说。 对 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的受到读者的欢迎。然后他也受到了日本主流文学奖项的青睐获得了直木奖提名。此后呢，东野就开始不断的创作这个类型的作品后面像信幻夜流星之伴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的延续。然后呢，到他真正成名是嫌疑人 X 的现身，我想大家也都看过这本作品。 是 这部作品就是说他其实是非常本格的，但是他也加入了很多元素，像爱情也好，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也好。然后呢，就是东野已经不单单说他好归类于是本格派也好，社会派也好他是一个就是关注的面非常广，然后题材也非常多样。然后呢，能够满足于读者各种口味读者的这样一个作者。然后呢，他在真正成为这种畅销作家之后，他的那个创作风格也是不拘泥于一种所以说单单说他是一个社会派作者，或者说是归类于本格派作者，我觉得都不全面我想那个毛毛也看过他好多作品。 对，因为他可以把它归结成职业作者，因为他就是变成畅销君之后，就是这个带引号，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他。然后变成畅销君之后，他就跟出版社那个有更那个什么紧密的合作。那他们就是在日本的职业作者来讲，可能他们会就比如说跟出版社的责编一起讨论，那下一本书我们要写什么样子的？那现在社会就日本的社会更接受什么样的题材？然后我就去创作这样的题材。尤其是东野最近的这些。出版的这些小说你就很难把它归到社会派。下面 最近最新出的应该是白金书剧。 白金书剧，白金书剧那之前是不是有改编成影视剧？我记得 因为东野也是很喜欢滑雪这个运动的， 对对对， 所以说他在 科幻类的那种， 对对对，他很多类似于滑雪的题材的小说也创作了不少 脑科学，所以 脑科学 特别多。那就是还是其实还是关于东野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就是除了东野圭吾优秀的这种社会派的小说，就暂且把它归为社会派吧。那个推理小说家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宫部美雪啊，就是也很受欢迎嘛。但是觉得东野圭吾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么多的这个推理小说社会派的推理小说作家中脱颖而出，然后变成了一个就是在中国、在日本或者乃至在欧美都有很高声誉的一个作家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我觉得东野首先他有自己的积累啊，他在真正成为畅销作者啊，真正成名之前，他不断的尝试各种风格的创作啊，然后也对自身就不断的通过创作来对自身的这个创作的风格有一定的认识。他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啊，最不擅长的是什么，他都可能通过前期的尝试啊，就是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之后呢，他觉得自己就是说创作本格派啊，有可能说就是并不一定是自己最擅长的，所以说他就会对自己的作品就加了更多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呢，在积累到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就达到了他最好的作品，就相当于是《嫌疑人 X 的现身》。这部作品首先说他在日本获了很多奖，然后呢又拍成了电影，然后就形成了一时的话题。这样呢就带动了这个人的声誉就上来了，然后他的作品畅销之后大家就都开始说追逐这个作者，然后他此前的作品也被重新挖掘出来，然后呢他的新作品大家也都 在关注， 也都在关注。然后这样的说，那东野圭吾就名声就起来了，就会从很多的推理作者当中脱颖而出。 那可以说他的这种声誉是建立在他的这种创作，这种创作量上， 就是创作的 高产型的这种作者。 就是说他通过创作之后呢，对自身的创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他不是说一味的重复自己啊，他是 在尝试不同的领域， 尝试不同的领域，对，然后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样我创作哪一种类型的作品能更为读者接受，能更为市场所接受啊，这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 好，来继续吧。 是让毛毛老师 的没有，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成功的点，就在于他会讲故事。就很多作者其实尤其是推理小说，就是推理迷自己也在讨论这个，就是你注重的是这个故事还是注重的是它里面带的轨迹。就有些比如说像新本格，然后他们可能会就是我先想好这个轨迹，然后我以此这个轨迹为基础，然后我再去创建这个小说，就是包括他后面的就是整个故事构架呀，整个人物都是为这个轨迹而形成的。那我觉得东野圭吾不是啊，就是他能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好，它能让你就是这一个下午我打开这个书之后，我能知道我不管它后面的这个结果怎么样，犯人是谁，我至少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它的写法非常的成熟，它是一个职业小说家。那这个是很多推理小说家都没有达到的一点。但你看之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几位大师，其实他们写的都非常非常棒，就是刚刚像立新老师也提到的，就是他们是可以跟纯文学去媲美的，那这一点就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其他几个就是推理小说的风格有非常大区别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他们是更注重轨迹也好，还是更注重反映社会现实也好，就是洞察人性也好，就是他们的故事写的非常到位。 就是他的这个故事性是他 对故事性我觉得非常 受欢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你看白夜行这种，就是你打开之后就你不管他是大家说他是三观不正的爱情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你能就是天哪，我就不想把书合上，我就想一口气把它看完，对，我就想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包括像仙人 X 的现身啊，什么红手指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包括像恶意。 那我下一个就是关于另一个作者，就是刚才提到的宫部美雪老师，然后他的作品呢是以细腻和这个刻画见长的。当然像有读者说这个读完他的那个乐园就不敢去厕所，这也不是特别害怕，就是觉得特瘆得慌。然后他们有人评论，就是宫部美雪的作品是社会派推理中最本格派的，本格派推理中最社会派的。这个话有点绕，这个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种评价，或者是宫部美雪的作品的一些特点呢？ 其实是因为在日本的媒体界也好，出版界也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吧，就是说一个作者在出道的 前几部作品如果创作的是推理小说， 嗯， 啊，总是倾向于将他称为推理小说家、推理小说作家， 嗯， 啊，即使他们后面很有可能已经不再创作这种推理小说了，啊，他的作品也经常会被当作推理小说来看待。 嗯， 公布早期的作品确实是以推理居多啊，像早先的像《龙眠》， 嗯， 像以那个反映那个负债的这个作品，像《火车》， 火车，嗯， 啊，像《理由》啊，还有之类的，都是一个，还有最著名的像《模仿犯》， 嗯， 都是反映社会问题的这种推理作品啊。但是之后从《模仿犯》开始，其实宫部美雪就已经。他自己就说嘛，我创作模仿犯可能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啊，我觉得太累了，就想尝试对新的创作风格。所以说宫部其实，新世纪开始他创作了很多时代小说啊，就是日本的时代小说，就是江户时代啊，类似于这种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这样的作品， 嗯， 啊，还有一些科幻小说啊，科幻类型的啊，幻想型的这种作品。这样的作品居多啊，但是因为宫部可能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他是创作推理小说的，所以他的作品也多被当作推理小说来讨论啊。当然他近期也创作了像那个电影也非常成功的这个作品，大家都读过，就是《所罗门的伪证》啊， 嗯， 是他近期一个推理性比较强的作品啊。但是宫部其实本格性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啊，他虽然说宫美雪作为一个女作者啊，她的那个文笔非常的细腻啊，文风非常的婉约啊，然后就是读起来的时候，就是虽然说它很长啊，宫美雪创作作品都很长，但是还是能够吸引你读下去啊。这当中像近期读过的一个作品，像《不生理事件》，其实是一个科幻元素的作品啊， 嗯， 讲的是一个 穿越 啊，对，穿越型的作品， 嗯， 啊，但是就是。他就是写的非常的令人感动，尤其是读到后面的时候， 嗯， 这个毛毛老师当时看过啊， 对对对，差点看哭。 刻画是上面是比较细的那种， 嗯，对，他也是那种，其实他跟那个社会派这样想来还挺像的，就是他反映小人物在那个历史的背景之下， 嗯， 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就是时代的变化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不是穿越嘛，那他穿越回去了之后，他也没有阻挡一些悲剧的发生，但是他可以从自己，就是从小的地方，那他可能可以改变自己的或者几个人的这样的人生，他可以让就是这几个人去变得更好，但是大的时代就是悲剧还是会照样发生，那比如说像二战它还是会发生，但是我们这几个人可以在这里面逃脱吗？或者说可以在这里面变成更好的人吗？可以的啊，对，就是他是其实讲了这个，但总体而言，这种无力性或者怎么样的还是有的。嗯 嗯嗯。 在这儿呢，我打断一下啊，我想提两个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嗯，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那个宫部美雪老师，因为这个刚才二位老师介绍的时候呢，也提到他有科幻作品，其实这个不是个孤立现象。一会儿呢，我相信要是有时间的话呢，那个刘毅还要就推理小说家跨界进入科幻领域这个事儿呢，专门要咨询了解一下。那么我对公布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日本作家群当中哈，这个女作家实际上特别的显眼。就是在这个严肃文学领域里面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女作家，在推理小说当中呢，推理小说家里面呢，这个宫部美雪是很突出的，甚至于我认为，正如刚才王蒙老师说的，其实这个东野在他的目前创作的这个时期呢，更多的他开始不再是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社会问题，即使像《白夜行》，他可能有这个，就是我看到有那个网上有网友读者评论说有，比如说关心这个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这样一个中外都很关注的这么一个 一个 社会热点， 嗯， 但实际上呢，其实在这个我们认真读《白夜行》会发现，其实东野老师的这个关注点其实并不在这儿，他只不过拿这个当做一个由头， 嗯， 一个开始。对，他这一点和之前的森村和松本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哎，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是在这里面，如果说就是，当然我不是批评东野老师啊，这个我对他很崇拜啊，这个确实不敢。但是相比而言，就是真正的请起了这个就是原本意义上的这个社会派大旗的，我认为还真的是宫部美雪。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作品当中有一些绝对是针对社会问题的。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说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有些是没法想象的。比如说在火车里面， 是 火车 啊，信用贷款， 对，信用贷款的问题，就是他就是。但是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真的是大跌眼镜，大惊失色，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已经用的已经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普遍的这个信用卡，在他开始的那个年代开始使用的时候，在包括像日本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居然会引发一些个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悲剧事件。我相信工部写这部作品，他一定是有根据的。 是是是。 后来呢，韩国的电影家把这部作品搬上了银幕，就是变成了一部韩国题材的电影作品，也叫《火车》。尽管它的情节可能有些人物，哎，对对对，有些小的变化，但其实基本情节是 差不多一样， 是差不多的。对对对，所以那我在想，那可能韩国也碰到过和日本类似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好像真的就是人一旦被这个信用卡他的债务所绑定之后，这一生就彻底完了，就毁了。对对对，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不知道那个王老师怎么看啊，就是是不是说也许是不是我对工部文学的评价太高了，还是怎么样？ 这倒没有，因为工部确实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是日本流行文学，特别是推理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确实非常的多，像火车呀，像理由啊，像模仿犯这些。模仿犯就是一个讲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社会问题啊，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啊。尤其到了像那个最新的他的这部作品啊，《所罗门的伪证》，讲的是校园欺凌，然后还讲到了校园法庭。这个其实就是说，日本社会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未成年人对成年人是不信任的啊，他们觉得对，在这个成年人的司法体制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校园里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只能自己来解决，那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法庭，我们来解决我们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啊。然后工部非常敏感啊，能够抓住这个这一点， 这是女作家细腻的这个心理。 对对对，是是是啊。然后所以说这部作品出来之后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引进之后是读者也是非常的反应非常强烈啊。 我有个小问题啊，问两位老师，因为你们是搞出版工作的，我们也知道这些年呢，这个中日之间啊，它这个文化交流还是挺频繁的。像东野和这个岛田这样的大家们，他们有时候也会到中国来，来，这个作家就不能叫巡演了吧？就是做签售 啊，见面会， 见面会。对，那么我就在想，就是前些年我们知道，像美国好莱坞，他在拍电影的时候，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很广大的电影观众市场，那么他就想啊，那好，那我有些影片的这个题材就要往中国观众这儿靠。那么这个有没有会使得我们像包括像这个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创作的时候，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也会，我觉得是因为在就是说， 就顾及一下中国读者， 是 照顾一下 啊，也会，可能说，好比说中国读者，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对社会问题有关注，第二就是说比较有猎奇性啊，犯罪类的、心理犯罪类的，心理悬疑性的啊，这种的作品可能比较喜欢读啊，就所以说尤其我们中国的作者，像在创作的时候，也经常是创作这样类型的作品啊，日本那边可能。在我们在出版引进的时候也会选取一些比较流行的。 老师们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这个吗？ 目前来看还不会啊，目前来看还不会，可能我们这边的那个反馈对还没有到那一边。 好的， 是的是的。 好，那我的两个问题提完了，那个刘毅小爷，你要不要再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还有点时间。 那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科幻的问题，就是其实像主要是从东野的这个《音乐三部曲》里面，我想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会加入一些脑科学或者是生物科学这样的一些因素在这个小说里面。那他这种元素的加入，会不会破坏了这个推理小说本来应该固有的这种 公平性吗？ 逻辑性，我觉得是因为，因为你要推理嘛，你要是超出这种想象现实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让读者觉得啊，你这不是唬我吗？就这种感觉，会不会有这种 这种的现象发生，您觉得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作品呢？ 其实是因为侦探小说早先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大家会有一种说科学解谜嘛，那就是我办案的方案，就是破案的方式应该是科学性的啊，然后讲究逻辑性的，然后说如果加入科幻元素的话，那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界定啊，我是在一个科幻的背景之下啊，然后如果我破案的时候是严格，虽然是在科幻的背景之下，但是如果严格遵循它的设定，整个的这个 世界观， 对世界观啊，遵循它的世界观，整个的这个破案过程当中，如果在这个框架之内它是有逻辑性的啊，然后合理的，其实就是可以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科学科幻的这种推理作品啊，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叫是设定系嘛， 就是自己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然后再 对是 能自圆其说就行呗。 是对对， 你在之前就很公布的，就是开诚布公的告诉你的读者了，就是把所有的设定都告不要藏着，藏着其实就不公平了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从未来的这个未来来看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人类现在已经在逐渐的走入当年的科幻小说家们所描述的一些未来世界了。比如说儒勒·凡尔纳他当年的未来世界当中有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现实了。那我们想可能不远的将来呢，科技再发达一下，也许这个可能很多的小说都有可能和科幻文学合流，包括侦探推理小说，没准这个破案的环境就可能会挪到飞船上去。 现在已经有作者在创作这样类型的作品。 好的，那么咱们这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啊，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每位到场的老师，两位这个侦探，在我们节目里面二位是王蒙和毛毛是侦探，能不能在最后就你们关心你们喜欢的社会派再说一句，有请。 我是觉得说社会派作品发展到现在也得有半个多世纪，我觉得松本清张也好，森村诚一也好啊，他们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在，所以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看啊。虽然说新作品当中东野公布啊都还有像一板幸太郎这样的作者都非常值得去看，但是我觉得老的作品大家也不要就是说就忽略了，还是一些经典的作品还是要拿起来读的。 好，毛毛。 那我觉得新的作品也不要放过，就包括像就是因为老东西它确实非常经典，非常非常好看，包括就是刚刚也讲的，就是从文学创作性来看，然后从解谜的这个布局性来看都非常强，然后呢新一代的这些我觉得大家也千万不要放过，就比如说像功夫美学，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功夫美学它话特别多，然后就是从 A 的角度再说一遍，从扫帚角度再说一遍，从垃圾桶的角度再说一遍，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它非常非常明确的个人的风格，那我觉得喜欢的人是不会觉得他是话多或者啰嗦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找好自己喜欢的作者，并且不要放弃的读下去。 好的，这个没有不散的筵席啊，今天咱们的午夜侦探社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蒙、毛毛老师、大学生刘毅，还有导播老师以及新兴出版社午夜文库。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感谢大家的关注，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